颗心头多了些空白。哦，爱仍是尘埃。哦，爱落在心海。哦，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，更改未来。 想明白，双方不害，期待存在。

叫去叫什么？外面的世界谁也天花地厚，人生得意要把握。潮起又潮落，风无尽浪汹涌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？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，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。 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，你也许难以相信，所以离开我去证明。我闭上眼睛